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这个高虹安啊，那么现在说他的道歉并不是主动的，他是中华大学学生会要来的。吼，给我一个讲，校友跟网友暴动啊，原来不是你真自己想要的。然后不要了，一路看见的哦，去接受足侪媒体的访问。其中啊，一个公，我怎么可能歧视中华大学？我们新竹啊，也有世界高中啊。好，就我们来讨论，那他的内心是什么？好，那大家今天给阿哥无被帮伊刷，为什么？因为感觉讲伊的道歉根本都一点啊都无诚意。好，他的声量啊暴涨，但是呢，说啊，那个愤怒值大飙五倍，好、哦、啊，为什么会大家这么的愤怒？啊，他真的是学霸吗？哦，一宣称啊，也论文啊、哦，博士论文被引用了4500次，给那个人好好啊给吹，哈哈，那个事情是他的教授的这个论文，不是他的论文，他的论文被。引用只有22次，要修哦，伊那干咧讲，好、哦，今天呢、啊，我们要来讨论，含以前的读书大去补习，起码都给我们呕出来、哦、然后呢，他在受访的时候又讲了一句我们都听不懂的，叫“匪逃匪”，好、哦，啊，匪逃匪到底是要点什么？还是什么物件？今天呢，我们也来这个看一看啊、哦，啊，柯文哲要帮。啊，这个高虹安辩护，哈、哦，用了一个比喻说，这叫做恶霸在性侵女性。然后呢，女性咬一口，大家都在讨论说，你为什么咬人家一口？这样的比喻，哦，对女性没有伤害吗？没有歧视吗？这样的比喻啊，这个妥当吗？哦，为什么这个柯文哲一年回这么多医生？已经连续三年，《天下》杂志啊调查，伊是台湾所有县市，吼、哦、满意度执政的满意度上尾名，吼、哦、现在又是这个调查位，那所以呢，朱立伦甲咱讲，讲诶，张善政是学霸中的学霸呢，吼、哦、这样子是要表达什么？表达将来读册咱都未使讨论啊吗？未使质疑啊吗？吼、哦、都未做歹代志啊吗？那么讲到台北市啊。因为这个蒋万安说啊，他身为蒋家后代啊、哦，那么他要大家啊，这个说肯定蒋经国的贡献，可是他大家讨论到他的身世，他又说家族史不该是选战的焦点。给他给啦，蔡玉珍一里公已有着郭万安啊、哦，然后讲这个张孝炎他们家有一个几十年的计划，就是讲要进军政坛，伊讲甚至有可能后卖过一个蒋总统，会惊死人哦。那这个今天呢、啊，我们就要来讨论说，那为什么他不验 DNA？ 好、哦，最好是恭喜啊，经过快三年，大家不能出国，那么终于啊已经宣布10月13可以零加七了哦。那听讲日本的调查要来台湾旅行是因的第一名，好、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林委员。 洪尧，各位观众好。 好啊、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洪尧哥好，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是啊、财经系的助理教授许维志。 洪尧大家好。 好，另外是啊、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洪尧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啊，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罗俊轩， 洪仪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啊，俊轩兄啊，平常时大家都唔知啦，吼、哦，刚才知医生尔，啊，结果甲上网甲查，吼、哦，才知影讲夭寿哦，啊，这搭高虹安你要含人啥物要哪比，吼、哦，那么他啊、老实讲，如果这样的话，就超级学霸。那罗医师啊。以安拉跨高虹安齁，今天我们也有来讨论。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前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詹维元。 洪哥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那么现在呢我们把高虹安这个对中华大学夜间部的歧视， 那到最后他说这是特定媒体的抹黑啊，民进党断章取义。然后呢，他到上节目去有个你颠匪逃匪哈、哦，所以大家在讨论讲，哎，真正有真心要道歉吗？好、哦，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高虹安不是林智坚，高虹安在求学的时期没有什么政治人物的人脉跟光环，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我们这是努力的去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领域去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我高虹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台大是匪逃匪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 亲爱的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虹安。今天我在面对特定媒体抹黑我论文抄袭的时候，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所以陈述了自己过去的求学历程。但是在委屈愤怒的情绪之下，我确实用了不精确的用语以及方式，我在这里要诚挚的向大家说声道歉。我们都以我们的学校学位为荣，我们也在学业工作上认真以赴，希望让学校以我们为荣。中华大学有很多努力的学生以及优秀的校友，但是我用词不精确，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我要再次诚恳地来向大家道歉。我也会很虚心地检讨改进，谢谢大家的建议，对不起。 定位照说你是抄袭，那包括媒体，包括这个镜传媒哈，就是说镜周刊，他应该采访你，或者说他这些基本的这些都应该采访完的。那没有疑问你还是要照着这个事实的揭露嘛。好，如果真有疑问的话，你再提出疑问嘛。好， 我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我在新竹，我们也有世界高中，我也去世界高中，我也看到，我也跟他们鼓励，我说其实职能教育、职人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绝对不敢去自称学霸。但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媒体在我身上加注的这些封号啊，他们想要叫我学霸我也没有办法。 对，其实连我昨天在评论的时候，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或者我的眼光里面，我觉得刚刚书读得好，我也用这个学霸这个用词。所以虹安就是说你一路考到北一女好，然后进师大榜首，然后台大那个叫匪匪什么匪啊？ 匪逃匪， 匪逃匪，那是什么 啊？就是 1%， 对，就是一个科系 1%，top 1% 可以取得到的。 哦，就是很少数，对。 对，就讲匪逃匪，就是只有匪逃匪的人会知道。 好，那么今天啊，我不绿，只是赌烂。这个说啊，虹安要得罪多少新竹人啊？为什么又提到世界高中啊？好、哦，因为高虹安刚刚大家有看到，他说我觉得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啊，就像我们在新竹也有世界高中啊。然后下面的回应是说，啊，你嘛帮帮忙，你也当卖个举例啊呗。你有问过新世界高中的感受吗？啊、哦，石姐你怎么一直笑啊？ 因为我觉得哇，天哪，他的危机处理就是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危机，一个接一个的包，一直出，一直出。先惹怒了中华大学之后，然后现在，怎么又多一家世界高中？然后他在接受黄光芹访问的时候，他的讲法是说，像我们在新竹也是有世界高中啊，我有去那边演讲呢，我也有跟他们鼓励，职人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结果呢，今天世界高中的校长出来说，可不可以不要再提到我们学校了？他说对，高虹安真的有来，可是他没有演讲啦、那所以高虹安说我有去演讲还鼓励学生呢、 他校长说你没有，那、你怎么说有？ 对啊，所以高虹安是不是有一些幻听幻想或是怎样，怎么会差这么多？因为校长世界高中的出来说他没有演讲啦、他就是去参观了一下我们烘焙的教室啊，还有美工科的教室， 这样就可以讲演讲啦。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回到那个初始的原点，你为什么要扯世界高中呢？你的语气你的用语就是说 我没有要歧视中华大学啊，像我们也是有世界高中那么烂的学校啊，意思是这样啦。我也没有歧视他们啊，他的意思应该是要这样子表达，但是言辞之间其实就已经听得出来，你对于中华大学，你对于世界高中充满了鄙视，充满了不屑，觉得就是个烂学校啊，你们那么烂，我没有要歧视你们，你看我也是有去演讲。我觉得意思态度上面是这样。那所以身为世界高中， 他心态上还是瞧不起世界高中。 当然啦、 瞧不起中华大学。 他把世界高中跟中华大学并列啦。你看烂成这样，我是有去演讲，我没有歧视你们。所以他还是充满了那个高傲的精英主义心态啊，你看我人很好，你们那么烂我都没有去歧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断的创造一个越来越多的危机，然后处理面对不了这样子的危机，化解不了这样的危机，所以就哭一哭，然后就跑掉。主持人在那边很尴尬，主持人只好自己把时间给填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表现，就是说他透过这一场访问凸显出你真的没有办法当一个首长啊，就是你是一个要用哭来索取，来要大家对你的心疼啦和收手啦，那我觉得毫无肩膀，毫无承担压力，这样子的表现很糟糕。 OK， 好，这个是今天有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叫今天有书吗啊，那么高虹安说这两天他平常大概他的声量都是1万到1万5，结果这两天竟然高到150,000社群声量，但是愤怒的指数飙破5倍。他说结论是什么？结论是高虹安在这次事件中冲高了声量，但受伤可能远远大于受益。那我想请教一下林委员，想那你干嘛一受伤多大？ 另有听高虹安这么讲话，应该新竹当地很多学校都很紧张。 这么懒，我令他感动。 这么懒，那个公铁话嘞，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显露出你的人个人品格的真实一面。你不是你得用狂的，基本上高虹安现在已经不是在讨论你论文有没有抄袭，而是你个人品格的问题。比如你又傲慢又说谎。你欺骗社会嘛，其实这个社会我们最害怕的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会念书，很有成就，那人又谦虚，这种人最可怕， 是 就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啊，你现在不是啦，你现在为了要解释一个错误，那你又扯出更多的错误，世界高中多无辜啊，对吧？你的意思就是还有更烂的我都不去养起了，我老可能快要去中华大学。那我现在很怀疑中华大学。 你公民进动跟那个呢，跟断章取义呢？ 那小偷被警察抓到都会骂警察。这问题是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这是社会可以大家一起来评断嘛。我不知道中华大学还会不会继续邀请高虹安去演讲。 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 对，那学生要不要跪着听？我马拉联盟啊。 去。 你这么看不起人家？尤其刚刚主持人洪有提到。他有讲他那个论文被引用多少次？我第一遍听还自称我的论文被引用4500次。坦白讲，我是惊一跳，我是深深表达佩服。我刚没想讲，大家会不会误会他？一篇论文被引用4500多次， 对， 我还得叫国际大师等级，人家真的是这篇论文真的是很有品质。 对， 我来听听但是根本在胡乱嘛。他如果说我们的论文被引用4000多次还可以， 我们对， 对，因为也有不来这位线来嘛，他会借他老师的光， 是， 他不是，他说我的论文，那就是他把他老师的光偷走了，你们想那些英勇，你老师也研究4000多次，他自己的才20几次嘛，所以我觉得你是讲错话呢，还是你刻意就是要凸显，要误导大家，你们一做搞， 不是你呢真的重搞诶，讲我真的4500次电马够虚 空。对对对，我那叫大家佩服他。 你二十二遍，你还可以讲4500遍，都是别人做诶。 你刻意要骗大家吗？那你就是要骗我们的选票。 是。 我想请问新主任，你愿意你敢倒回楼梯？就这么简单嘛。 基本上讲他的私人风波之外，现在又爆疑似碰轰。因为他宣称自己在美国攻读博士的论文被全世界学术单位引用超过4500次，你跟你讲哦，他自己宣称的。 没有想到网友搜寻了半天，赫然发现被引用超过4500次的文章应该是这篇高鸿安指导教授叫做 Zay Li、哦、那中文翻成李杰啦、哦、的论文。路透社的前记者叫孟买春秋，他说高鸿安是排名第三的作者，就这个论文、哦、猜测应该是研究助理，他只是研究助理，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另外有一个网友啊，在脸书啊找到高鸿安声称的被引用超过4500次的论文，他表示应该是这一篇，就是找出这一篇论文的哈，叫做 A Cyber Physical Systems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2015年，他质疑啊，这么棒的文章怎么不想办法在博士他的高鸿安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几句呢？ Why？ 因为这是李杰的研究，可能高鸿安只是打杂的小研究助理。虽然高鸿安也算是团队的一份子，但提醒高鸿安，别把大话把老师的 credit 占为己有、哦、犯学术圈的大忌。网友就说啊，高鸿安妈那么多编神啊、哦、还有网友留言说，看看他在研讨会上敢不敢跟所有人这样说，说我的博士论文被引用这个啊4500次，结果啊。今天啊、人家就早说，那他的这个论文被引用几次，请大家看他的论文啊，说他被这个实际上只被用了22次。那韦志兄你怎么看 这个 citation 齁、哦、引述这类一部分齁、哦嗯、他本身不是有用资策会的资料吗？所以如果还有资策会资料才被引用22次齁、哦嗯、比编公这类论文的贡献度实在是太低了。哦、然后啊你讲的诶阮宗教授协会齁、哦、阮最近改好好这类名齁、哦、这派子这类名应该叫好呢。我好多高嫦娥啦齁、哦、高嫦娥，因为你看一中秋节一讲有这个相片出来齁、啊哦、来这相片出来是唔知是作祟还是惊死人啊！吼，反正大家各自解读。啊，所以讲这个高雄我鲁叔吼，甲你报告一下吼、哦。你也知吼，阮庄家人吼，为什么刚刚大家也学历傲慢、知识傲慢、经验傲慢？我哋叫以前那路书专哦， 是是， 考掉台中一中，考掉建中，考掉北一路的人，真、嗯、侪人嘛是会当去考到书专、嗯，但是选择去读书专。 对， 我呢就是安怎？因为我厝善车，嗯，我厝善车，所以我爱改善家庭。真侪咱的姊妹啊，无法度读书，唔是，红、哦、迄、那个高雄哦吼，高雄啊，陆续来报告一下。台湾人真侪人比你较才情，比你较优秀，比你较搁较牛的人，嗯，读多家，但是伊无机会去读书。后尾要读书，要读北路嘛，读得起，但是善车，所以改善家庭。古早迄个歌曲拢写出来，古路晚梦对吧？还是讲啊，对不对？妈妈请你播 到这款的， 都是的话呢。所以你今天哦，一出后面呢，伊那顶世一空上个世纪，上辈子可能拯救地球，伊的头家贵大名，爸爸听讲嘛是资讯业的这个部分。过来伊的李杰指导教授，你讲的你，伊也去读这个印，这个好多资讯量体嘛，直接跟这有关的。过来你的头家郭文德，请教下，即马台湾多一个组囡仔，24、25岁，会当去。鸿海做了高级主管，而且还未到40岁，即马就被选一个叫做行政区市长。伊咧讲吼，他说吼，他在讲林志坚侮辱他自己，拍写斗病吼，斗病。林志坚好歹也当过两任民选的市长，2500个，最近天下早起是因为受了这本的那个影响对吧？吼，先讲者，你是不分区的立委哦，你讲较无事啊，你连里长、议员的级数都无够，何况要选行政区市长？你的新的企业人的地位干嘛呢？你咧讲好，这样的部分，中华大学好笑的什么所在？中华大学柯文哲小弟啊，伊是中华大学资讯管理系的教授呢。柯妈妈足惊我教授，请教者，这个我教授你者，中华大学的教授，哇，这叫优秀诶。好，柯宇谦呐。请教者，中华大学资讯管理学系，请教者，那个。高嫦娥女士，请教一下，你要怎样解释到恁头家的小弟啊？人是高大的资讯管理博士，即马哩中华大学，讲实在，即几天我刚上过客气啊啦，因的学生已经调到无大去啊。而且吼，咱即几天你讲的论文吼，大家无咧注意吼。高鸿安伊的博士论文吼，伊是读机械工程的博士哦。但是伊的硕士人吼。硕士够好笑嘞！伊都在讲什么吼？伊是第一名。我以前咱在座真正读过硕博士的吼， 硕士班的学生现在有人读两档，有人读三档，有人读五档。指导教授不同款，迄个题目不同款，专业不同款，所以我未去比较讲啊，我是这班的第一名。有时讲你 GPA 4.多嘞，就厉害。但是你不哩比较讲我是这班第一名，何况讲你当年你考到师大的资讯教育学系200多分，甲台大的差不多800分嘞。表示你的啥？表示你的大学联考，民国93那年，你可能嘛是北一年里面分数考了无讲介好学生，所以你未使用迄种讲，当然讲伊是自称学霸，但是你骄傲的态度弄出来，咱这讲也太多啦。 因为啊，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开记者会有讲到说，那个什么匪逃匪，他开记者会讲匪逃匪，然后黄光芹也搞不懂。好，黄光芹就问他说：“台大那个是匪什么匪？”哇，跟我一样，我也搞不懂。今天啊，我们好这个邀请到一位匪逃匪，他是这个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啊，那么是政治大学匪逃匪的会员啊，林廷辉林教授哈，廷辉兄六。 洪兄，大家洪兄好，大家好。 表示哦，你平常时你匪逃匪，你也不爱讲一下啊。 平常时嘛无问啊，无问我不要来讲。 你啊，我难办啊。你们几排又惊我有风讲我匪逃匪啊？你我唔得知。系啊。 因为是高委员先讲出来了，大家才知影讲有这种物件嘛。因为迄阵啊读册时阵，其实讲起来嘛，唔知影讲有这种物件。嗯。哦。比较排斥。 上面有种匪逃匪啊？你为什么会得到匪逃匪啊？ 那个匪逃匪哦，其实他第一个。字哈，其实就是哲学的意思啦。第二个字“逃”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工学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工学的概念了。第三个就是一个理学的概念了哈。其实严格讲啊哈，它的意思是说，在你的不管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啊，你其实在学校的成绩啊不错的哈，那原则上哈，在毕业的时候呢，那个系呢就会把你推荐哈。去成为这个匪逃匪的荣誉会员啊，所以原则上哈，就是说我们等到毕业的时候才知道说，竟然有这个东西，然后突然间自己就成为这个荣誉会员哦，不过呢，因为当年在这个能不能去担任所谓的匪逃匪的荣誉会员的时候呢，其实系上的老师并没有很完整的去跟你说明说哦。这个荣誉会员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也没有讲。突然间毕业的时候就来了一张这样子的荣誉证书。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这张证书也不能换奖学金，然后也不能成为这个就是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功业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把它收藏在我们的书柜里面齁。那后来发现到说，这几天高委员提出来之后，我才去书柜翻一下，我自己也有这张东西哦，所以才po在网上，因为大家都在网上po嘛哦。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哦，这个荣誉会员到现在为止已经有70,000多名了哦。那严格讲来讲，它也不算什么了。说真的，我也不觉得它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在学校让你觉得说，这个四年当中，给你一种肯定哦。但是我是觉得说，它也不是完全是依照你的成绩来做评比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毕业成绩并不是排名前两名或前三名的哦。我的成绩大概我讲应该有前10名，但是不会是前一两名啦。那因为我觉得系上他送出去的名单应该是一个多方考虑啊，他并不是说包含你的成绩而已，他其实也包含你在系上的贡献是什么，你帮忙做哪些的一个学会的活动，或者是说你在学校当中有什么帮什么忙啊，所以这个综合考量之下才会给这样一个荣誉会员的一个身份。 好，这个来大概批判一下啊，中华民国匪逃匪荣誉学会荣誉会员证书林廷辉啊，中华民国87年得到的啊，当时他读政大啊，校长是郑丁旺啊，那所以会长也是郑丁旺啊，那你看今晚他怎样好做匪逃匪那。你会觉得其实就刚刚讲说哲学啊，这个工学跟理学哈，为什么叫匪逃匪？他说匪逃匪荣誉学会三个字分别代表三种学术，一个叫做 philosophy 啊，好，然后还有一个是 technology 啊，还有一个physiology 啊 ，OK， 好，就是哲学、工学跟理学啊，嚯！国立北洋大学美籍教授艾勒斯致函国内各大学所发起的中国国内性力学会组织， 1921年成立1921年北洋大学的齁、对中共传来啦齁，这样子。好，那这个田辉兄，田辉兄 是 啊，你要你要那看看这个啥，这个高鸿安伊会讲出伊的这款啊骄傲。 我感觉齁、做人齁、真正是爱谦虚一点的。 好、 有当时齁、特别是说你被选百里侯啊，被选起定位啦齁、应该是爱谦逊一点、然后其实这几天他有传出他也在某家补习班补习，他才够去考一些研究所。 哦，这间补习班现在很出名了。 我也是在补习班教嘛，我这边也是教补习班嘛。哦、因为我看这些学生他们在补习其实都是急救章啊，他没有办法说拿到一个非常高深学问，因为他是应付考试用的嘛。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需要靠补习或是靠一些什么方式，那你在学界上面的这些成就你为什么又敢拿出来去跟大家来批判了？我是觉得像我们都会比较隐晦一点，我们尽量能够收敛一点。你到社会上去，你要为民服务，你要做什么事情，是在看你的能力，而不是在看你的学历。 OK，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了。 好，这个今天呢、我看啊、整个氛围是啊、网友是还不原谅他哦，干嘛公我被棒一刷，因为他不觉得他想要道歉，真心道歉。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今天啦，这里、高鸿安他影片有澄清有道歉，那这段影片呢据说不是在他的公开群组或是脸书发表，而是在特定的群组中转传，一分钟的致歉看似照稿念稿、也被网友抨击说这个道歉实在没诚意、说他只是微微的点头而已，说了一句对不起、那这个朋友说啊，只有点头致歉，并不像其他参选人是90度鞠躬，似乎不够诚恳。然后呢，起码、这个网友啊，更加暴动的是说，啊，原来也道歉啊，是人透的，是学生会昨天联系要来的，不是高鸿安主动想道歉的。好、来，我们来看维西亚。 用词不精确，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我要再次诚恳的来向大家道歉。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鸿安21号凌晨录下影片，向中华大学学生道歉。不过，这段学生会公布的道歉影片被上了字幕，网友质疑学生会被骂了，难不成还帮高鸿安上字吗？学生会澄清，字幕是由高鸿安的近半制作，是为了让师生能看清楚，才会向近半提出上字幕的要求。不过，学生会21号的声明更意外透露，并非高鸿安主动想道歉，而是学生会联系高鸿安，对于不当说辞给予回复后，高鸿安才录影片道歉。 对于高委员这个事件，我们起初是学生会的粉丝专页遭到这个校友还有学生们这样子的回应，赶紧联系高委员，寻求高委员这边。希望他能够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让我们学生会能够不会说遭到这样子无辜的这样子的攻击。 高鸿安本来因为卷入抄袭争议，没想到失言风波却让后续效应不断延烧。 高委员的道歉既然是中华大学学生会所请才给的，这代表高委员并不是真心要针对他歧视中华大学学历的言论主动道歉。 我认为他对于所有的民众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的愤怒，高鸿安委员可能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在9月19到20号高鸿安爆发抄袭争议前的民调，高鸿安以29.9%领先，沈惠宏24.9%紧追，李根仁则是以21.2%。调查分析中，虽然年轻人对高鸿安的支持度高，但其实这也有隐忧，因为年轻人族群投票率是最低。现在高鸿安又出现失言状况，恐怕会对选情造成冲击。 我们今天呢、请到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那有人家公公伊啊学历就好，吼、我就转去甲问去甲查，结果啊，你知影伊联考是医科前十名， 吼、 医学医科哦，医科哦，吼、全国、前十名吼、啊伊呐伊的分数电机是前五名，吼。好、电机台大电机前五名，然后一起台南一中，哦啊，伊联考的时阵数学是100分， 一百、啊、 有点不正常、 啊，理科一百啊！ 等一下录完节目，那个医师的头就我摸一下，哦，这么厉害，等等， 真的哈、 哦，这不是常人啊！ 我们要跪着同台吗？ 对对。 哎、欸，很多人数学联考要考十几分都很困难，好、哦，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这个是啊，台南一中就是啊，数理的资优生，啊、哦，数理的资优生。然后呢，他读台大医学院。之外，他又是台大法律系双学位啊，没差吧？台大法律系没差吧？嗯， 哎、欸，台大法律系文组的第一志愿哎，哎、嗯，罗双状元 啊，你以前也不讲 啊，不讲， 哎呀，我嘛跪咧跟你讲，这个哎、欸，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比高鸿安厉害？ 当然啦、啊，当然、 啊，你别讲啊，你、嗯、你不是用你逼给退 哦，不啦，总是有大概感觉一下嘛吼。那请教一下罗医师，你敢不用家去讲电？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啊，嗯，不需要去展现这些东西啊，因为其实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嗯，那我们其实从二十岁到现在都过了几十年了， 对的， 怎么可能这当中没有值得自己觉得自信、骄傲、感动的事情？嗯，到现在还在讲这些东西就怪了啊。那其实我看这个高昂这些事情，我本来以为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讲出这种言论？可是他修正之后又讲一个世界高中，我都觉得说，我们没有对他就是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委屈，或错怪他。嗯，他真的脑袋有问题啊。嗯，他真的有问题啊。因为我们都清楚哦，我们读一个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求得知识嘛？哈。我今天特别带一张照片，我想高安已经看过了哈。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台大校园了哈。嗯。台大告诉我们什么？要教我们什么？学习什么？你读过台大？我跟你讲，上面是我们校徽，校训就写在上面，请你听清楚。嗯，端品力学，学习摆在品格之后。嗯嗯嗯。如果没有品格，你学再多都是灾难。嗯嗯。再来，爱国爱人，回去跟你的老板一五七说，要爱国啊，爱哪个国？嗯。国立台湾大学啊。第二个爱人。嗯。中华大学。世界高中，所有新竹的市民，全部你都要爱。啊、如果你在盛怒之下就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我觉得那很恐怖哎、欸。因为有一天，你有可能哈，当然这个希望非常渺茫了。你犯了这么多错误，大概不会有机会。如果不小心当了新竹市长，你所有资源放在手上，你只要一盛怒，只要一气愤，你就会做出让你自己跟市民悔恨一辈子的事。那是多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你是精英，是学霸、我觉得你是假学霸。你这个字就是霸，来，霸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要研究一下什么叫霸，请看我圈起来、 每日一字啊， 每日一字啊。既然他不知道什么叫学霸，我们就教他。霸是什么？是指依仗权势或武力欺压他人的人或集团。什么集团？容许我说，就是科氏集团。依照他的一个权势跟武力在欺压他人，然后呢，他是奉行强力政策或实行强力占有。他想占有什么？用这些狡辩，用这些选举策略，要强占新竹市啊。 罗医师，你是台大考掉联考考掉医科前十名嘛？ 是。 那迄个分数顶级的是前五名，吼。 对。 OK， 那柯文哲是第一遍掉阳明嘛？ 是。 啊，第二遍他又去考台大嘛？啊，伊智商一五七，啊，你是捌切过无？ 我。不好意思，在节目上面讲。 讲啦。 比一五七 高了。你拜托你， 你卖熊仔。 做好下节的，要我垮节的干节。 一五八的。 我这样讲好了，不要讲我自己，我跟大家讲说，其实，在台大医学系，你可以想象，就是说，那当时一年大概都是三四十万人在考试嘛。那我们大概录取一百多位嘛，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同学里面，我们从来不会拿那个智商来说三道四，因为其实一五七，我相信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啊！ 我相信比比皆是。哇，因为全台湾就是一年就是录取那么几个人啊。 那为什么高鸿安也博士论文，人即马甲揭发讲，迄是你的教授好、哦、李杰希被引用4000多次，你才22次，他怎么敢讲说那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反映一个部分，就是内在的那种自卑倾向很大。那我们现在怕的是有很人都有两种性格，又自卑。又想要依这种权势去压榨别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你又觉得说，当一个比较底层的人，不如别人的人是很痛苦的。然后等到你有权势，你要照跟别人讲说我是精英，你们必须要被我压榨。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他常常跟一五七一起开会嘛，因为同一个党嘛，很有可能这个是民众党讨论的日常。 讨论什么的日常？ 讨论很多这个政治事件啊，很多社会事件的日常啊。比如说讨论就说啊，那个智商那么低，到底在吵什么嘛？嗯，包括学校那么烂，到底在讲什么、啊？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当他盛怒之下，他会抛出一句说：“哎，我党主席可能会认可的话。” 那个许维志才助理教授，敢在那边评论我？ 我就会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当他要收回来的时候，发现说啊，错了，这场合不对，这是公众场合，这不是党日常生活的讨论会，所以就会出现这样大的一个痛苦。那后面出现问题之后，如果党主席又在那边推波助澜，又给他这个提油救火，说啊，你就继续给他冲回去， 对， 就会一直犯同样错误。 嗯， 搞不好那个世界高中还是这个157跟他讲，他这样回答。 嗯， 哦， 所以一错再错，到最后就没办法结束这个痛苦啊。 啊， 我觉得新竹市人现在对你很大的痛苦，就是说这一直在讲我们中华大学那世界高中，我们到底是什么？ 嗯，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台湾是多元价值， 嗯，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能力， 这就对了。 我会考试，难道我别人就会吗？ 嗯， 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大一， 嗯， 有一天我们常常在那个地下室，南一宿舍地下室打撞球。那个我在我们在打撞球旁边就在旁边考试说，哦，瞄得好准哦，瞄得好准哦。他说今天数学100分，啊，那个物理100分， 嗯， 看多几下搞哈。我跟大家讲，最后最厉害是旁边那个，他可能物理跟数学只有30分。 嗯， 重点不是你会不会计算， 嗯， 是你的手稳不稳，身体协不协调。 嗯， 这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有人他说他智商157，结果防疫做不好， 嗯， 考卷下来，框列隔离疫调协调全部都是零分，嗯，都是空白。 嗯， 所以我要讲的是，不要迷信学历。也不要认为说自己的精英就目空一切 啊， 回到生活日常 啊。好，来方老师， 我先说我没有什么匪逃匪啊， 嗯， 我就有废掏废掏心掏肺啊。那我为本节目掏心掏肺 啊，那我觉得高宏安他昨天掉眼泪说，哎呦，你们都说我是学霸， 嗯， 我认为我他就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认为是学霸。那我请问你，那为什么他要说他的博士论文要被引用4500次？ 对， 他就是想要形塑学霸的这个形象嘛， 嗯嗯 嗯， 哦，他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啊，我都不是我，如果他不想塑造成学霸的形象，他为什么要说他幼稚园的时候就会用 56K 的数据机去上网去上 BBS， 嗯， 对不对？这也在塑造一个形象，就被人家拆穿说他1990年念幼稚园，可是这个 56K 的这个数据机是1996年才发生的嘛，所以别人说碰轰的结果一一被揭穿， 嗯，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人设，他本来要把自己人设计成学霸这个人设，一个一个被崩解掉。 嗯， 我觉得哦，真的啦，高宏安真的是票太多了啦，得罪一个中华大学就算了，又得罪一个世界高中， 嗯， 他是票已经是多到一致，多到已经没办法，多到不行了吗？ 嗯， 中华大学的是1990年成立的， 嗯， 到现在已经几年？已经32年了， 欸， 你想看。当时念22岁念毕业的学生现在都是54岁 ,55 岁，这是壮年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台新竹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老板都是中华大学的校友。他们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哦。然后你看世界高中哪一年成立 ?1971 年成立，到现在已经51年了，那时候18岁毕业的是已经69岁快当大阿公了。 欸， 我那个我阿公，我的中华中那个我的这个世界高中被你高安这样讲，我票当然不会投你嘛，我会叫我孙子也不要投你啊，我叫我儿子也不要投你啊，所以你看那个影响有多巨大 啊！ 在新竹这个地方有念过中华有念过世界的，对不对？都是啊，到目前来说都是很有成就的。 不，可见就是说他瞧不起中华大学夜间部这个事情，他内心没有真正的的。 道歉哦， 道歉 悔意嘛， 对啊， 啊，我这样不对，他又把世界高中 引 出来， 对啊，对啊，下个不知道要得罪谁了， 嗯， 所以你看，还要学生会去要求， 嗯， 你才要道歉，他反正他自己认为浑然不知，他不觉得他得罪了这个， 嗯， 这个中华大学嘛，然后他说，哎呀，林志坚哦去台大，他说是什么硕士灌水， 嗯， 那你不是跑去台大念硕士，你有没有灌水？ 嗯， 哎，他大二就在补习喽， 对， 表示什么？他认为他那时候念台师大，他觉得不满意， 嗯， 他觉得是他的遗憾， 对， 他一定要念台大，哪有人大二就在补习的？ 嗯， 我们说大学有四个学分嘛，图书馆、社团、打工、爱情， 嗯， 他这四个都不要哦， 哎， 他就是要补习，反正他也是跟柯文哲一样嘛，非台大不可，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有台大病， 一定要有台大，没有台大我就这个人生好像就没有希望了。我就觉得真的像柯文哲一样，阳明也很不错啊，阳明大医学院也很棒啊，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念台大不可？所以就是因为他很得来不易，考了三次，所以他一定到现在为止还要坚持，哎，我就是台大医科啊，你这个啊，这个陈世忠你就是北医牙医，我就是看不起你。 是， 我觉得都已经到了这把年纪的，还又不是大学刚毕业就沾沾自喜，还拿这个学历，那当然你把那个台大的那个毕业证书挂在脖子上面嘛，每天跟人家炫耀嘛， 对， 有必要这样子吗？ 范老师，如果我说你很丑，结果有人骂我说我歧视你，我就说不会啊，也有康仁俊啊，我哪有歧视 你？那我讲，我不用走出这个摄影棚了，对，我会被康仁俊乱棒打死。 本来我有举例啊，哈、哦，这个啊、今天讲、林志群医师啊，义工啊，如果学历在选举里面那么重要。林北唯一支持罗一军，啊、哦，好、哦，一共罗一军啊，今嘛是机关署副署长，一小学五年级又成绩优异，跳级读国中，高中考上建中数理资优班，后来以全国榜首考上台大医学院， 跳级， 因为遇上台大在实验学新学制，只花六年就读完医学院毕业，医学院来欠你嘛，对吧？ 嗯， 许多人不禁感叹，个性低调又谦虚，罗女婿真的很优秀，无论是学历或人品，记住哦。这里讲的是人品哦，哦，李工网友说啊，真的罗一军很猛，我觉得更猛的是他明明可以当医生赚很多钱，却选择奉献自己给公众事务，而且不是那种什么出风头的。如果没有疫情，根本不会有那么多人认识他，这才值得尊敬。阿内古多利宝，嗯， 我你知道我这几天我以为我移民了，你知道吗？我以为我搬到印度了。 为什么？ 印度有种姓制度嘛，什么东西都要分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几天原来我们在台湾啊，学历学校要分级啊，智商要分级，什么都要跟你分级。 对， 最可怕的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今天到最后就会跑出像这种所谓血统论，你知道吗？嗯，你是不是正统的精英？我刚看到那个访问，我其实整个愣住了。你提读台大，不要以为你读台大多了不起，嗯、因为你只有匪逃匪的人才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 嗯，对了，嗯， 你连念台大还要被分级，你知道吗？就我今天真的觉得，就是我庆幸跟各位在这里同台，不好意思，小弟是念高工的啦。 嗯， 我后来念军校 啊，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我们后面再念再多的书，就算我现在念博士班，也被你们讲这叫做洗学历。 嗯， 不好意思，以我的年纪，我洗学历干嘛？ 嗯， 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我为什么讲在这边没有任何人会跟我讲说，康英军你太高，刚刚凭下面高贼到底？ 嗯， 没有人会这样。但对不起，这几天 你看你评论的有没有道理嘛？ 所以你不觉得这几天很荒谬吗？我觉得以为我到印度了，你知道吗？哦，今天还要开始来比学校或比什么？ 高工你印度啊，你我嘛是啊，我改国刚的了。 所以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就是说，好，高安或许他真的是无意特定去针对什么特定去批评啊，我也认为他可能没有那个心啊。但我其实觉得，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为了要证明，好，比如说我为了证明我比范老师长得更帅， 嗯， 所以我就欺负了别人，说你看那个谁也怎样， 嗯， 我何必为了这种事情去伤害到别人， 嗯， 即使你是无心的，可是当你这种无心的言论，你看第一个中华大学他觉得他受到伤害，嗯，一个学生会的会长必须要出来跟媒体讲说，哎，我们今晚老师嘛搞我要求，学生嘛搞我要求，无安尼，咱写一张批，咱去甲高鸿安委员的办公室讲一下，请伊甲咱道歉。 嗯嗯， 啊，他终于拍了一个影片，所以为什么在特定的影片那个社团流传？因为那个影片拍完了，只给他们学生会。 哦， 学生会拿到这个说，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啊，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跟老师、跟学生交代，说哦，他们其实已经有道歉了。 啊， 你无代志就讲某一个人已经好好出来，已经好好校长嘛出来讲，莫安尼啦，恁要选举是恁家的代志，何必讲弄了了？ 所以以后的他们很难招生哎。 不是我所以就讲嘛， 嗯， 这些人有什么错？ 嗯， 这些人他因为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时空，他选择他的求学跟他的就业的那一条路。以前我们是鼓励大家讲说，你应该已经无要读册，无要安怎，无紧，你后来食老以后，你想要读你去读。 嗯。 到今嘛，恁来这的人的嘴内底啊，歹势啦！恁这就是为着要来读这间校，就是要洗学历啦。恁这都不是认真的啦，恁这都不是安那。啊，这人是跟你何辜啊？ 嗯， 所以我就想，就说这整件事情，其实让我觉得最悲哀的是，即使你真的没有心，我也认为你不是那个故意要去伤害别人，你没有必要。但你我讲实话，你第一时间你为了要证明自己没有被人家指控那样，你行不行调林志坚出来？ 嗯。 跟林志坚有什么关系？这当然是林志坚给你不为吗？ 嗯， 嘛不是嘛？你讲讲你不是林志坚，马上立刻有人很多人看不下去的。 嗯， 因为他可能不认同林志坚在学术上他怎么样，那是林志坚的问题啊。 嗯， 可是林智坚在新竹市市的，因为你今天要竞选的这个角色叫做新竹市的市长哦。嗯嗯。今天的劳民工，那你对新竹市的认知，跟你对新竹市投入的热情，嗯，跟你对于新竹市的关注，有没有林智坚做得多？ 对， 这是一个可以被公平比较的东西。嗯，所以我讲就是说。如果为了要凸显自己没有这样做，嗯，或者凸显自己其实不是你口中的人，而选择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或举别人说你看别人比我差，别人或怎样，嗯，你就算再怎么无心，我认为那个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大。 对，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整件事情上面你会发动，哎，发现到其实攻击他的不是政党啊，嗯，一般民众嘛，嗯，你讲中华大学那边的人。哎，林进景在讲吹捧公啊，中华大学有风骨，你看人家林智坚的案子，他们也要这样处理。嗯，今嘛转一个弯口，林部长的公哇，接着讲他，而且你还特别去强调说还要去台大过水。嗯，我都讲真正的啦，啊今嘛是安那，啊今嘛中华大学后盖拢未使去台大，无大家都要到恁厝里来，就拢讲去讲灌醉的嘛。嗯，就这种伤害跟这种一个言语，其实凸显出来就是说。如果你真心的认为你讲的是对的，嗯，那对于很多人来讲才可怕。为什么？专台湾哇侪人会使你去台大，嗯，更何况另外讲你交了那个匪逃匪，还佫台经济趴加武力咋？所以拍摄你台98%嘛袂靠得甲伊比啦，嗯，这就是你言谈里面你不断的把这个阶级切出来，切出来，切出来，你自己没有发现，嗯，但是你不断的在孤立自己的那个那一块，嗯，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讲说，你看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为什么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怎样？ 是 啊，今麦咪讲，我今麦来讲，我相信大家也认同，嗯，问题不是讲你今麦是安那处理，是你处理的方法，你为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嗯，你选择了用伤害别人的方法，即使你是无心的，嗯，这样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是不能接受嘛， 是后。柯文哲为了帮高虹安辩护啊，伊今仔日讲啊，讲这就像恶霸流氓要女生呢为了抵抗咬他一口，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咬人？是现在是我们都在指责高虹安咬人呢、欸。柯文哲的意思是安尼呢，哈、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听广告。起码唔啦，是讲啊，高虹安哈论文啊，这个抄袭啊，也不只是在讲他歧视别人、瞧不起，然后啊就小掰哈。现在还讲一碰轰呢，好碰轰什么？一共一小学、幼稚园大班都用嘿叫啥什么数据机？ 56K。 56K 数据机，给我人家讲56K 数据机是你啊这个什么？你讲你会的时候，等六年后才发明哎、欸。嗯，好、哦，你们公共上，我的论文被引用4500次，拍写见真正几次？ 22次。 好、哦，你哪干？你怎么干？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美国博士在学期间发表的多篇论文里面，最高一篇的引用次数是达到4510次。 为了自清自己的论文没有问题，高虹安大动作开记者会，还拍胸脯强调自己的论文已经被引用4500多次，却被网友频频抓包。网红四叉猫脸书贴文说，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在 Google 就能查得到，引用次数只有22次。网友 QNG 也发现，高虹安宣称被引用了4500多次文章，虽然挂着高虹安的名字，但是也只是第三作者，第一作者是高虹安的论文指导教授李杰。 你放在第三作者上面，你大概有参与，但是参与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文章这么的优秀，这么的棒，而且又是你跟老师合写合著的，为什么反而你的博士论文里面没有一提到任何这篇文章？ 网友批评高虹安只是打杂的小研究助理，虽然算是团队的一份子，但是最好垫垫自己的分量，别讲大话，把老师的创作占为己有，犯了学术圈的大忌。 高虹安没有说谎，李杰教授早已证实皆为高虹安和他合作的著作，怎么会不是高虹安的著作呢？ 幕僚秀出李杰来信，强调高虹安是优秀学生，不敢相信会被质疑，但是仔细翻开论文内容，又被挑出文法架构松散。英文老师也点出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光是摘要文法就有问题， 所以他的连基本的文法都没有掌握好，然后他这边有 many， 可是你找不到复数的名词在后面，所以这个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教稿软体来看。第四行就用了情绪的字 impress progress， 就好感人的一个进步哦。所以这种情绪用字不应该出现在学术论文。 高虹安论文事件如滚雪球，即使拿出书信做担保，但是从抄袭争议被质疑灌水，没拿到资策会的授权，自己把国家资产变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甚至是论文结构、英文翻译等，都被放大解释。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委员啊，他为什么敢这样哈？ 我必须说哈，在这个我最尊敬的范老师、范学长，他是我学长，以及这个智商疑似157以上的罗医师后面讲话倍感压力，但还好我们有一个这个念高工的任俊哥啊，然后虽然后面很努力，但现在还念博士班。任俊哥，我这样讲你开心吗？会不会不舒服？ 这就是很励志哎， 很励志。 对啊，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呈现高虹安他背后的一个潜意识。 不是，人生进修就是你人生的态度嘛。 对啊， 对对， 对不对？就这样嘛，那你没提出来垫嘛。 没错，因为老实讲，刚刚很多人好多人学历重不重要？我必须说，学历在一般人出社会之后，其实你用工作实力证明之后，学历或许不重要。嗯，但学历的确在选举过程当中它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选民会看你的学历，所以高虹安不断的强调他学霸。第一点是这个，第二点是什么？欸，他要跟这个智商每天在讲说157的柯文哲共识，欸，如果你今天不讲我自己是学霸，我讲话柯文哲会听吗？不会听嘛。所以他不断的去形塑自己学霸的形象，目的就是为这个。但我觉得刚刚很多人在讨论说，欸，高虹安他对中华大学怎么样啊，然后对世界高中怎么样，我觉得重点是要反映他背后的他这个潜意识啊。你看到他一开始讲说，哦，我这个北一女台大不说，欸，你说啦，你就把他说出来啊。为什么要说出来？就是呈现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去建立起这样子我是一个优秀的形象，但这样呈现出来之后却不断的去贬低可能是中华大学甚至是被厂子也中枪的世界高中，呈现出他背后一个知识分子的傲慢。好，他认为他就是一个精英，精英我就不要强调告诉大家我是精英，但这是我觉得是精英的一个盲点。怎么说？他不断告诉大家说我很优秀，但大家不要忘记齁，我们全台湾一般人啊，有念过台大有几个啦，更不要谈说有拿过什么匪逃匪的人。我到今天录节目我才知道什么叫匪逃匪啦。对，那这样子你不断强调你是学霸精英，其实一般人会有个相对剥夺感，说哦好你很优秀，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这样子一个精英的心态、自傲心态进入，假设他今天真的选上新竹市长之后，他也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如果中华大学要来跟新竹市政府申请一些补助案，或者是世界高中要申请一些补助案的时候，高虹安市长你会不会觉得说，哎，中华大学你怎么跟我台大比？你要这些补助案你要干嘛？你要发展不起来，不要浪费钱的啦。会不会潜意识这样就不补助不发展？所以这样子一个知识分子的傲慢，如果他当上市长的时候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我也认为齁，高虹安的团队你要必须赶快去做个刹车，不要再让你的自己的候选人任意发言了。 啊，怎么调整？因为柯文哲也党主席公啊，这个就像恶霸流氓要性侵女生啊，女生为了抵抗咬他一口，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要咬人？好，他说啊，几乎每个指控高虹安的人现在都在转移焦点，没有人指责最初报道的媒体操作手法跟带风向的人，还指高虹安比较年轻，受到委屈就会哭啊。来，我们来看一下。 哦。是这样的，因为他毕竟年轻一点哈，所以他会觉得很委屈。所以他怎么形容你的？就是他有一个恶霸，一个流氓，他是吗？那女生或者几下咬他一口，哎，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啊，你为什么咬人？哎，奇怪，那个作假新闻去，人家哎，高欢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不是咖喱的，所以他是辛辛苦苦哦去美国念个博士，而且美国人都开始造谣他什么造假，啊，等到人家美国都愿意出证明的，你看看媒体都不报了。 我想常常用这种性别的议题来形容时事的议题，我想政治人物应该要避免，这是一种不尊重的一个讲法。然后第二，他说，啊，蔡总统控制媒体，所以我们这边媒体这么多，有谁觉得被蔡总统所控制吗？我想应该是没有吧。 好， 谢谢 大家， 谢谢 大家。 什么？ 柯文哲失言？ 哦，他失言不是新闻嘛？哈。 我想请教，来，范老师。 我觉得柯文哲的比喻是不伦不类。什么叫恶霸流氓？好像在性侵一个女性。今天我们 大家在审视他的博士论文啊，这能叫恶霸流氓吗？那你我们在审查林志坚这些人在国民党在批评的时候，我们也没说他是恶霸流氓啊。然后另外，你觉得你这个高鸿安是一个很孱弱的被迫害的女性吗？你看他前天开记者会，哇，那个气势啊，讲话 keep 不那个样子啊，讲话铿锵有力，他完全不柔弱啊，他很强硬欸， 对， 他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记者会开完之后引发了很多人的批评质疑，才在昨天上了光晴的节目然后掉眼泪。他才要表现出哦我很柔弱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把他昨天那样掉眼泪的样子，哦我说他是很可怜，他是被欺负，那你怎么不讲他前天那个样子，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柯文哲在转移焦点，这大家要同情他哦，你看他被欺负了，你们大家都是在旁边围观啊，咱们看好戏。我必须要讲，今天一个人要出来参选，你就要有进厨房的准备。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是。 你的博士论文，你甚至过去的一言一行都会拿来放大检视，甚至是拿显微镜来指示。你本来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对。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说用这个方式来反而可以转移他之前博士论文的事情哦。但我必须要讲，他博士论文有没有抄袭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持续追下去。因为那个是跟他的诚信，学术诚信是有紧密的关系的。 那慈禧，你身为一个女性，柯文哲这样讲，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今天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是气到发抖欸。我气得血压飙高了，我觉得。就是说怎么可以有一个男生讲用这样子的刺激的言语，然后轻松的讲出这整个事情比喻。可见他对于他认为恶霸性侵女生这件事情在他来说是毫无压力的，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用这么坦然自在的方式讲出这样子的话。他知不知道讲出这样子的话对多少曾经有过噩梦的女生有多大的伤害？而且高鸿安就莫名其妙的被你污名化，说她是一个被性侵害的女生。就你有没有神经病啊，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么多的女性？而且那个问题的本质是从论文的这个有没有老实，然后到了你有没有阶级意识，你有没有歧视别人， 打一个良民，然后让良民有反抗啊，这样不行吗？ 问题就是在于说他的论文以及他的歧视，那个才是问题的重点。然后他现在转一个弯变成了性别的问题，你们都在欺负一个女生，变成一个男生欺负女生的那种女生是弱者，你看他都还哭了，所以你们欺负他是坏人。就是说他转移了那个焦点，而且做坏事的人应该是高鸿安吧。结果他变成摇身一变变受害者欸。这是什么歪理啊，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道理。还有我另外要强调一下，匪逃匪这个东西之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在这两天大家也都长知识，知道什么是匪逃匪。后来发现原来其实我身边还蛮多认识的匪逃匪。我认识的这些匪逃匪从来没有一个人拿出来献宝。我匪逃匪哦。谁知道那什么东西？好，也就是说，真正的高鸿安口中所谓的 top one percentage 的这些人，顶尖中的顶尖，每一个人的人品都值得人尊敬，因为他没有拿出来献宝。只有你高鸿安毫无人品，充满歧视，所以你拿出来献宝。献完宝之后还说：“哎呦，是他们要叫我学霸，又不是我自己说我是学霸的。”每次都演那种。好像被受害，恶心死了，这种就是人品有够低下。所以当这个人的人格这个人的人品被充分展现真实样貌之后，其实我觉得对选举来说是好的，透过选举才可以真真切切的看清楚一个人。 好，为什么今天大家在讨论说高鸿安的态度啊，讨啊歧视人，那道歉，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说你乃道歉，你可以指责把人洗好，就一条龙嘛？哦，高鸿安呐、啊，他马上出来接受黄光芹的访问，之后又接受新闻大白话的访问，然后以公啊，这是完整的一条龙产业。他感叹造谣出一张嘴，澄清要跑断腿。哦，以公，迄天啊，再去了点《镜周刊》刊出报道，被点绿营的梗图就上线了，铺天盖地而来。然后呢，社群网站开始收到一堆梗图啊、哦。然后呢，十点钟开记者，他高鸿安开记者会，民进党十点半也开记者会。我说这不叫一条龙，这叫什么？接着各政论节目又开始引用民进党的数据， 所以这个啊、林委员，嗯，伊即马你感觉有道歉吗？伊是讲恁这拢操作好的呢？ 是高安完全搞不懂状况。哎，起码大家你怀疑的是讲，你这种人品哦，嗯，你做人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哎，这种价值观，那你这样可以当一个市长吗？虽然你没有志同学霸，但是你就是要让人知道说你这么读书，嗯，哦，你就是一个学霸一样嘛。那其实高宏安说的，他说他用词不精准，嗯，我刚才听听他说很清楚，哎，他说他是台大，他不是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这样讲得很清楚，他 是台大硕士，但是大学是读大师大， 对，但不是这样，中华大学夜间部嘛，啊，后来他又讲，哦，还有更烂的叫世界高中嘛，嗯，意思大概也是这样子，从来没有什么用词不精准，那东西你自己说出来， 对， 那也没有人去帮你制造你讲的话，嗯嗯嗯，像我们在场的那个罗医师啊，哎，我你今天不讲，我跟他也认识，从来都没有听他原来有这么可怕的学历。 恭喜，像罗医师，哪怕按照罗柯文哲一关的逻辑啊，罗医师有资格跟他说你没告垮，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话，对吧？ 对，现在全国前十名五名，嗯，哦，这已经极度不正常，那，嗯，那当然也蛮铁块骗过， 对吧？ 哦，啊，柯文哲鼎力自称。智商一五七，告狼灾，全部都自己整的， 对 吧？都把伊家己讲，啊，智商一五七的人，市政每次评比都最好几名，嗯，啊，更不是只到最好几名，连续三年都最好。 有， 当然柯文哲有委屈了，一共因为没有韩国语，说他变最后一名。好，所以你的智商跟你的学历，其实基本上，在你出社会以后啊。如果你还在一直在讲那些东西的，我认为这种人的心态都很有问题。 是，后这是天下杂志最新公布的，所有22个县市长施政的满意度调查，2022年啊，第一名潘孟安80分，第二名翁章良79分，啊，过来黄敏惠，过来刘增应啊，安尼，上尾名是柯文哲53分，啊，哎，157。157呢？台大医学院呢？ 以前哈，我们有同学其实很聪明啊，但是入学之后就是很爱玩，碰动啊，嗯，搞到最后都差点快要21啊，哎，我觉得呢，如果是同学这样没关系，明年再来，但是如果当市长，嗯，这样城市就完蛋了啊。我们现在看台北市就是这样子啊，从他当选市长的第一天，他每天想的是只有两件事，嗯，一个是两岸一家亲。中国人说我好棒棒，嗯，中国共产党每天都只跟我好，嗯，不跟你们其他党好。第二件事是我要选总统，嗯，没了。所以我回过来看，我们要讲一件事情是说，你的智商这是老天爷给的，嗯，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没办法改变。可是你后天的学习努力跟谦卑，嗯，你自己可以随时修正。 对， 我们给了他8年修正，现在带了一个徒弟出来，他说要去新竹选市长。他还没有出手，还没当上，已经看到了不好的习性。嗯，各位亲爱的选民，你还要给他机会吗？ 嗯， 嗯，我觉得这不可思议啊。 哎，请问教你哦，那如果在高虹安跟柯文哲眼中，蔡壁如是什么哈？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党里面会内斗，因为确实对他们来说那就没有意义啊。哎，什么都不是啊。 是， 所以蔡壁如怎么想？蔡壁如想说，那我早就捅你一下，嗯，我就戳你一下，所以民众党会出现问题嘛？嗯，所以四三八常常在半夜拿到讯息啊，嗯，因为这个党里面就是互相斗争啊。嗯， 好，张善政出来开记者会，好，我们不讨论他的内容，因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力挺他，他怎么力挺呢？他说张善政不但台湾大学毕业，还是史丹佛大学硕士，康莱尔大学博士。如果说学霸张善政是学霸中的学霸，民进党要做反指标吗？这是秘书哈，林委员， 我 有今晚你讲学霸中学霸，他拢未使讨论，伊拢未做唔对台去， 我觉得拢算学渣，哎，所以不是学霸不没有资格投给他们。哎，我唔知道今晚国民党却把它解释成学霸是一个正面的名词，哦，这学霸也做公营，哎，所以大家来比赛，我搞不懂朱立伦啊，朱立伦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我觉得朱立伦是高度的封建思想，哎，高度的这种啊，万般皆下品，我有读书高，嗯，我们讲德智体群美，智只是其中一环而已嘛，哎，你要有道德，你要有其他的，不是只有单一价值，哎。你说他是什么什么啊？土木博士啊，美国的土木博士，他做的事情，我们全部都要相信吗？嗯，哎，昨天他开那个记者会，记者去都不晓得该怎么下标，哎，没有内容啊， 他只是在说哦，我没有拿一毛钱在口袋里，嗯，其他全部没有交代清楚，嗯，但今天你朱立伦还要去挺他，嗯，还要说哦，他是什么学霸？我真的讲了，以后不要再用什么学霸来做这个。 哦，你这样讲他会抗议哦，学霸中的学霸哦， 比学霸还要再上一级， 啊， 超级学霸。所以我觉得那叫学皇好了啦啊，我们可以看到，农委会已经要求你提出证明、提出说明了，哦，嗯，那我们就看他到时候什么说明。如果他还是跟这样一个记者会一样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话，嗯，我认为对他的选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好，来，那我们看啊，因为这个台北市长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哦，他说身为蒋家后代，哦，蒋中正铜像的移除不是迫切议题，记住，哦，身为蒋家的后代，换句话说，伊就是蒋经国就是因阿公哦，哦，嗯，人今日啦，你甲讨论伊的身世，哦，结果伊讲啊，我的家族史不该是选战的焦点。哎，这个时候他又不谈了啊，哦。那么，所以呢，对于蒋万安的身世，那么啊，蔡玉珍认为啊，这个很多人认为他根本不姓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在立法院开议前，党团干部交接，蒋万安受邀出席，这会期专心打选战，国会战场交给党内同志。但是中国扬言推法治新措施，还说要精准打击台独。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坚定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 直呼中华民国是独立国家，但是对中共的做法却还是老调重提。对民间邀请10月4号中正纪念堂未来愿景概念图活动，蒋万安确实缺席。 当天我已经安排了市政相关行程，这些都不是市民朋友现在最关心的议题，也不是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要制造社会上面的对立跟仇恨，我们应该朝向社会的和解，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目标。 蒋万安澄清不是尴尬不面对，但是提到蒋家，甚至提到中正纪念堂，却始终拿有心人制造社会对立来回应。党主席朱立伦也呼应蒋万安， 任何的历史的铜像啊，就尊重每一个单位，不要用预设任何政治立场，通通都用政治的思考，这怎么会是一个好的市长呢？ 中正纪念堂议题对蓝营来说是烫手山芋，倒是对手陈时中、黄珊珊都受邀出席。 中正纪念堂议题的终究大家都是要面对，这议题应该是由下而上先做一番的讨论。 它只是一个净土的意见的表达，都市计划还有城市景观，还有跟我们市民生活有关的部分，我会来表达意见。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是文化部的事，如果他们要做，他们现在就可以做，不需要再在选举的时候拿来做意识形态的对抗。 面对中正纪念堂这个蓝营历史包袱，蒋万安不出席活动，被质疑态度回避，这些都要被选民放大检视。 啊，这是蔡玉珍啊的脸书啊，那么他说啊，是的，不管怎么看，都叫郭万安跟郭孝炎。1988年。蒋经国过世，张孝炎、黄美伦夫妇就开始了长达30几年蒋家接班人计划。从1989年安排利用周玉蔻出版《蒋经国与张亚若》，就开始了一连串欺骗社会的计划。1997年接洽了浙江奉化蒋家长辈，希望认祖归宗，更确立了当时李前总统登辉先生用他当双秘书长，也就是党的秘书长，还有这个啊政府的秘书长啊，行政秘书这个总统秘书长，来压制宋楚瑜，让他权力到达巅峰，这是让张孝炎的权力到达巅峰。然后忘了我是谁的张孝炎，在1999年11月发生了京华饭店滚床单丑闻下台，又制造了一个女主角是王小婵的谎言，博得同情，让自己继续从认祖归宗的议题里面再次选上立法委员，没有消失在政坛，继续畅行两岸。然后2002年、2005年分两阶段改姓蒋，一心培植蒋万安成为蒋家第四代，而且是唯一接班人。蒋万安年纪轻轻打败了罗淑蕾，第二任立委任期正式角逐台北市长。8年后2030年进入总统府，黄美伦梦想中的蒋太夫人实现了，长达40年的计划 多么不容易啊。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玉珍， 是 啊，所以他们要栽培啊，这个蒋万安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计划，目标要让他在台湾继续当总统。 当然，这个是就是说从蒋经国先生过世之后， 嗯， 那我其实在脸书上面是希望大家把这整个的故事想清楚看清楚， 嗯， 那因为呢下个礼拜这个资深媒体的前辈黄青龙会出一本书， 嗯， 就是门里还是门外 啊， 那门里还是门外这本书是要告诉大家他成为蒋家人的这个谎言， 嗯， 我今天特别带了一本书，就刚刚我讲的那个叫做身世谎言， 对， 那这个叫做绯闻的谎言， 嗯， 我今天还特别把这整本叫做台湾六月雪的书看过一遍， 嗯哼， 那在21年前王小婵写这本书，如果你看到的人当时他为了跟这个张孝炎就是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因为他在书上血泪控诉，就是他根本是活不下去，他说他是最有资格了断的人。 六月雪的意思就窦娥冤嘛， 对对，然后呢 他很冤就对了啦， 他很冤，因为呢他这里头就写了一个叫做他是曾小婵， 嗯， 然后一个人叫贾孝炎，那这个贾孝炎在21年前你可能不会认为这是真的， 啊哈， 可是从现在在21年后你再去看这本书， 嗯， 然后确认说这个金华饭店的女主角真的不是王小婵， 嗯， 你知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在他王小婵的书上就有写说当时有五个人被怀疑， 啊哈， 有五个，因为这个张孝炎的情感，他的这个感情生活太丰富了， 嗯， 所以那时候呢有第一女主角可能是大学女教授， 啊哈， 第二女主角可能是党政高层， 啊， 某一个党政女高层，第三个中国小姐， 啊哈， 然后第四个才是这个女的设计师， 啊哈， 所以王小婵就被列在第四个里面。 哦，她是设计师。 对，她是，嗯，因为她大家不要以为她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嗯， 其实她是后来就是他这件事情发生在先， 对，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发生在后， 嗯哼， 他中间经历过很多的人生波折，那个波折是他觉得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在毁掉他的， 嗯哼， 好，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再看，他说另外还有第五位叫做律师旧情人， 嗯哼， 所以张孝炎当时被传出来这个滚床单的时候是有五个女主角是被怀疑的， 嗯， 后来才莫名其妙的接到黄美伦打电话， 嗯， 说你对我老公等等了，他就把他当成婚外情的对象，哦，然后这样子指责他，啊， 黄美伦就直接打电话给 对，然后呢 王小婵，哦， 对他，哦，然后他当天还发表了一个声明， 可是有什么证据呢？ 没有证据， 嗯， 我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黄美伦打电话给他，然后呢他才认为说有必要在12月22号发表一个声明， 嗯哼， 说他跟这件事情无关， 哦， 如果你仔细看过这个揭穿张孝炎谎言的书， 嗯， 你会发现说其实当年的王小婵只有见过张孝炎九次， 嗯哼哼， 然后呢第六次的时候他还就是在1999年的这个美国国庆7月4号， 嗯， 他在书上写得很清楚，他说呢当天是他跟这个张孝炎第六次认识， 嗯， 他前面他说很多都是几乎都是公开场合啦，齁，那只有在第六次的时候因为黄美伦跟很多外交官夫人出国去人不在台湾，嗯，他竟然接到张孝炎亲自打电话给他，7月4号要过美国国庆的 party，嗯，就是在这个金华在饭店， 哦哦哦， 结果他去了之后才发现说诶怎么会房间没有第二个人只有他一个， 我庆祝国庆只有一个， 对，然后呢他就坐下来之后呢他想要打个招呼就走了，所以他就坐下来了之后说诶那你的夫人黄美伦怎么没有一起来，怎么只有一个，怎么没有别人 啊？ 结果呢他说那个时候的张孝炎在他面前狠狠地数落了黄美伦， 啊， 他说我三十年下来我已经受不了这个利益熏心的女人了，他的这个我各方面都任他摆布，然后很多的同事部下都对他发出怨言，他说呢 他对一个没有子宫的女人早就没兴趣了，而且男人的三大喜事：一金榜题名，二升官发财，三中年丧妻。哎呦，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对你很有好感，他讲明的。对，他写得很清楚，就说这个当21年前你看这本书，你可能会不相信王小婵。 对， 可是现在你确定说滚床单的那个中国小姐，曾经是华航空姐，然后当天晚上订房间，然后在监视器也有被看到的那个女主角， 监视器有被看到， 有，那真的不是王小婵啊，所以她才你这一路下来， 好像其实有人要公布那个女主角是谁了， 对，但是呢，都被这个黄美伦跟张孝炎所一手导演的， 现在我说现在哦， 现在你说啊，对，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Google 哈，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啦， 就中国小姐， 中国小姐嘛， 这个空姐， 当过空姐嘛，然后呢，那时候嫁为人妇，现在离婚单身嘛， 呼之欲出，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谁嘛，这个发音跟他一样的同姓嘛，只是说。对，就是 发音同姓， 发音跟他原来的这个男主角是同姓的啦。 那所以那会姓张哦。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呢， 更如果我是被人家讲成这样，照理说我张孝炎，我是这个时候要站出来啊。 对啊，而且女主角也应该要跳出来说，真的不是我，你们现在21年前误会了，22年前误会了王小婵，你们现在要误会我吗？那我真的是告诉大家说，这个1989年的蒋经国与张雅若，这是一个绅士谎言啊。这本书你回过头去看21年前的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说，张孝炎22年前就制造了一个绯闻谎言。 哎，方老师， 没有，我说这个蒋万安好像非常喜欢去金华呢。他每次都在金华，所以金华应该颁一个奖牌哦，品牌忠诚度。不过他还会跟这个黄小婵说庆祝美国国庆，在饭店的房间里面庆祝美国国庆。 那是当时的张孝炎。 张孝炎，对对对，不晓得房间里面有没有放美国国旗哈、哦。但是我又在讲这么莫名其妙的理由，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种应该不是只有单一案例，是他常态，有这种。 因为他是外交官呐、啊， 因为所以今天我那本书我没有看过，透过玉珍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王小婵对他讲成这样啊。 哦，我跟你说，真的坦白讲， 到底说蒋孝炎要站出来啊？ 坦白讲，这本书我个人看完，我在脸书上面写说，我个人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个人的感受，如果他写的男主角张孝炎是真的，那他真的是一个超级渣男。对，因为照他上面所写的内容，那不只是在情感上的渣男， 对， 在政治上也是渣男。在政治上面，这个王小婵有特别提到说，当年宋楚瑜的脱党参选，就是2000年的时候李连嘛， 对， 当时张孝炎自己是认为说他自己应该是跟李登辉搭档当副总统。那后来呢？这个当然，后来这个本来李登辉跟宋楚瑜的这个翻脸，是因为这位秘书长用心良苦而设计出来的。所以他这里头写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郭李伯当时这个陆军中将，然后呢郭李伯跟他儿子说，其实蒋孝炎跟张孝慈是他的小孩。因为这个他跟张雅若的关系啊、哦，那你为什么叫他叫郭万安？ 其实呢，我们如果从一些事迹上面来看，还有下礼拜二黄青龙即将出版的书叫做《门里还是门外》哈、其实呢，因为我们这几天有分析过了，就说这个黄青龙特别是去分析蒋经国的日记，那蒋经国的日记里头，他特别去查证了这所谓的王继春的记录到王继春的那个部分，那他呢？这个是在日记上面曾经提过王继春， 对， 就是在他1954年10月30号的这个经国日记里头。那黄青龙后来去查证说，他那个日记他应该是要交代给这个他的父亲，就是蒋介石跟蒋宋美龄看说，这不是我的小孩，虽然他们生的时候我有去在现场。所以黄青龙他这个门里还是门外， 会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嗯哼， 不是王继春。 好， 那不是王继春的话，因为他去访问了郭李伯的儿子， 嗯哼， 就是这个郭宜喜，我们也谈过了。那郭宜喜很肯定的告诉他， 嗯， 他的爸爸一路走来怎么告诉他说，张孝炎跟张孝慈这对双胞胎是郭李伯的婚外情的儿子， 嗯嗯， 好，所以呢，等于是说确认的，蒋经国一路走来都是替他在背这个黑锅， 是。 而郭宜喜说，他们真的是姓郭，姓蒋比姓郭好， 嗯。 那我这样子分析，也就是说，在身世之谜的这个部分，张孝炎、张孝慈从来没有过， 嗯。 张孝炎跟黄美伦，从1988年蒋经国过世之后。他们一路要催眠自己是蒋家人， 嗯， 一路催眠一路走来，而且当时哦，他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哦， 嗯，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这个蒋方志仪，就是他在认祖归宗，改姓蒋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蒋家政坛上面唯一有影响力的人是蒋方志仪， 嗯，哼哼， 因为孝文、孝勇、孝武都过世了， 啊， 那他呢，当时要认亲的时候，那。蒋方志仪当然是批评啊，就说你这个人跟蒋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你是别有用心的， uh-huh. 你是别有用心的。可是呢， uh-huh. 你看当时的张孝炎怎么批评蒋方志仪，uh-huh. 这位正宗的蒋家媳妇儿。 Uh-huh. 他说齁，方女士，你是不是书读的太少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 IQ 太低啦齁，然后呢这个或是 EQ 零蛋，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议题上面跳不出来？方女士，你虽然是蒋家媳妇，但是我认为你真的不了解经国先生，一天到晚吃肉的人不知道这个吃喝稀饭的人的这个这个痛苦齁。 他讲的都是空话啊！ 他讲的都是空话，然后呢，他用什么？ 人家说你不是蒋家人，你要拿证据说这就是 DNA 啊！ 他用什么？他用什么去印证？他说哈，他说我跟孝勇哈，这个孝勇生前就认我当哥哥， 嗯， 孝勇认我当哥哥，然后呢， 那这个怎么证明？ 哎，我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一大堆啊， 嗯， 对不对？我有很多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他也去世了嘛，无从证明嘛， 对啊，嗯，所以王小婵就在书上面写说，这个人永远都是用一些死无对证的话在欺骗人， 啊啊啊啊。 这台湾六月雪里头也讲得很清楚，你去 double check 他所讲的话， 嗯， 跟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几乎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一路来都在说谎。 好， 嘿，hey, yeah. 那我请教一下委员兄，你是国民党啊，因为今天蒋万安自己讲的啦，哦，他说身为蒋家后代啊，以拆除蒋中正铜像不是迫切的议题，他凭什么说他是身为蒋家后代啊？ 他现在当然是身为蒋家后代，包含他父亲在认祖归宗之后，当然以现在的目前的态势是这样子。当然我说不管是黄清荣社长或更多不同的有些新的所谓的资料出来的时候，当然民众会有怀疑跟质疑，也会去问他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不管是经国先生的日记，包含黄清荣社长的这个新书等等啊，他都没办法直接的去判断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后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证据， 嗯， 所以唯一当然是所谓的验 DNA。 对， 那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事情是说，验 DNA 对于台北市民甚至是全中华民国国民有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么讲？蒋万安他姓蒋，好。张孝炎先生他变成蒋孝炎之后认祖归宗之后， 嗯， 这个蒋对于蒋万安先来说是资产， 嗯， 但也绝对是包袱。包含很多人说他有什么要进攻总统的这样一个什么大梦，很多人都说啊，蒋万安姓蒋之后过不了浊水溪了， 嗯， 老实讲我觉得他是很无奈的， 嗯， 他其实是没办法决定他自己姓什么的。 什么他很无奈，他都一直在利用姓蒋好不好？ 对啊，所以我说资产跟包袱， 他连那个旗子都把蒋经国印在他旁边，两个人在一起， 那个旗子 身为蒋家后代，他一直在利用姓蒋 啊。 那个旗子，那个旗子的确是那个旗子是那个我们台北市市长部做的啦，但我的确说当然 他做的他不要用嘛。 对啊，没有，但可不可讳言说，他的确在这档选举的过程当中，他有数次的提到说他是这个蒋家后代或者经国先生的孙子等，他的确有提到。 对， 那同样的，现在面对这争议，他也必须去解决嘛。我们一般人没有这样争议嘛。 那请教一下任俊兄，他如何说他是蒋家后代？ 我觉得蒋孝严对不起啊，蒋万安哦、他之前选举会让很多人喜欢，有一个原因是他从不标榜他是蒋家的人。嗯，你记得当选立委的时候，那时候还一直跟人家，那时候大家讲说啊，你爸爸下面要弄伯伯双击我双嘎击诶。嗯，那个时候他不拿蒋家这件事情做文章， 对， 其实有很多人是喜欢他的。嗯，但是他到这一次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开始就一直告诉大家讲说、我是蒋家的后代。哎，这个议题是他自己炒起来的。包含到今天不，其实不只是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只要提到跟这个蒋经国或什么有关的议题，你会发现蒋万安都是一马当先，先跳出来，我以蒋家人自诩。嗯，我这边讲啊，蒋万安他的身世或蒋孝严，你能不能信蒋家这些？老实讲，是蒋家承不承认你啦？嗯，不是你自己讲的，安那。其实我很多国民党的朋友，他也是讲啊，他以信与信讲啊，蒋家那边是有给你去过不？嗯，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可是。当你自己认为说我把姓蒋的这个旗子拿出来，嗯，你就是在做政治上的操作，你希望透过蒋这个字拿取政治的利益嘛？你我代几位你讲姓蒋姓蒋， 那是哦，任俊兄，我插个话好不好？嗯，他都啊，以公因为蒋那个张以前叫张孝严， 张孝严， 啊，他为了拿到姓蒋的利益，所以他改名蒋孝严，因为基本上都没。那没有很强力的证据证明你是这样讲嘛？可是他还是硬改的。嗯嗯。啊，你老爸从公告安尼，你老爸嘛唔敢出来，对不？ 对。 恭喜还有个派天，我那是硬囝，我是蒋孝严，我讲爸爸你嘛拜托诶，我们家被人家讲成这样，你出来澄清，出来否认，开个记者会啊、然后我要知道我到底姓什么嘛？哪有人会？我讲起来，他也没有比较神圣、比较道德说，伊嘛是想要想姓蒋去夺取、夺取利政治利益。讲起来，伊下面老辈有啥物无讲？ 一样， 想要嘛是姓蒋利益，姓蒋利益。啊，那我想讲，我被爸爸，我被怎样？再来，人家一直在讲你，你出来开记者会，那你说是这样嘛？ 对，所以我刚刚讲嘛，就是说蒋万一开始他出来选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在乎他姓什么，因为人家看的是他这个人嘛。但问题是，你这个商机的时候，你认为讲这个字对你很有用的时候，你现在就不能出来讲说，阿丽华针对我啊，你们不要去弄我家人或什么了。我讲实话啦， 啊，那被共爷说你个公啊，这不是选战焦点， 对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你不能总挑着，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讲这个字对你要凝固深蓝的那一块。我老实讲，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阿丽华毕竟刚刚你自己的姓氏上面去做文章，令阿公阿诺，令爸爸阿诺，老实讲，他们的评价其实在台湾社会是两极哦。你为了要拿取国民党那一块，因为你觉得你拿不到嘛，所以你才会想办法拿这个姓氏来做文章。那做了文章之后，现在发现到时候很有可能是会被挑战，而且那个过程的真有老实讲， 你好，宝仁俊， 来木姐， 好，你做你位，我给你改姓的，好不好？ 做总统嘛，不爱啦。 不是，先 我、你要做总统，你 嘛不爱啊，嘛不爱。 我姓坑就姓坑啊，我这个自己做总是想，我自己唔知吗？ 该做范仁俊， 照理说，如果 给我钱， 对嘛？因为你看，你不要我，其实我也不要。 来，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拍水拍，休息一下，好，来接广告。 最早把中正纪念堂拿来当选举议题的是蒋万安。 对， 蒋万安五个月以前，国民党提名他当台北市长，他第一件啊，他就说中正纪念堂会改名。 是。 后来因为可能被深蓝的骂，他把那龟缩起来。所以你要当蒋家的后代啊，你要享受蒋家的光环，你当然就会接受大家对蒋家的那种检验。 对， 如果以现在的户政的规定，他不可能改姓啊，伊也无证无故啦。 对啊，哦， 那张孝严去讲，伊身份证古代写来那父母不是他的亲父母，那个有验 DNA。如果那个那一对登记的父母不是真的父母，那你就可以自己挑。现在老掉独立啊，那个打个马屁跟蒋经国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啦，姓蒋的比姓什么都好了。所以你讲你无政治，你无政治，你有个迄个想法嘛？这不可能嘛？那你现在讲话，你要打的是一个形象牌。你要改变啊、你改革，那你就要勇敢的面对这个问题。 对， 如果洪宇公诶，坦白讲的是非常实在啦。对吧？你给他为着要选举哦，你该谁该血统什么什么你都吞了。 对， 包括多啊，迄个易中环连诶， 张孝阳让他形容蒋万安妈妈， 嗯，哦，难听啊，难听啊， 什么 利益熏心，没有子宫的女人对他毫无兴趣。 那咱等下就甲老爸讲，你即马甲我讲清楚。 哦，而且佮讲啥？是男人三大乐事。 哎，对对对， 中年提名啦，哎，然后那个什么， 升官发财， 升官发财跟中年丧妻啦。 哎呦，夭寿，红公家呢？ 而且你看哦，要不要改姓蒋？其实张家也没有共识啊。嗯，因为张孝勇觉得双胞胎叫张，哎，张孝慈嘛。 对对， 伊阿伊都袂认啊。嗯。那他可能也许还有点感觉啊， 没错， 啊，不然那个年代应该大家都愿意信教， 没错， 那可能觉得说，这不是为什么要我本人也去改那个，对，他好像是个职业，是个大学教授， 哎，俊仁兄，嗯，安尼好，我好你做台北市长，改你改做康俊宪， 我很愿意做健康的， 都不大家都不愿意， 正常人都不愿意， 这个很重要嘛，对不？ 我爸爸可能也不愿意， 今年1月22号那个七海文化园区开幕，在大直。他们当初邀的那个家属代表是蒋友松，嗯嗯，啊，蒋万安也有去哦，哎，快闪，嗯，如果我是，我一定会跟主办单位抗议啊，我是蒋家的后代， 对， 为什么蒋友松可以坐在台上，嗯，跟马英九跟这个蔡英文他们同台， 没错， 那为什么我不是？嗯，我应该也是受邀啊，我当场就要抗议，蒋万安为什么不生气？嗯，结果他当天去哦，快闪。嗯，你应该这么多媒体在那边拍你即将选台北市长哦，你要据理力争啊，嗯。对，我是行得稳坐得正，我当然要人要这个必也证明乎嘛，嗯，我证明嘛， 对， 就他没有抗议耶，嗯，快跑掉，怕被媒体追， 是，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那个表现就表示他自己都怀疑，他我认为他自己内心里面他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嗯，他认为他信这个蒋是信的很空虚，嗯，不是真的哦，我就是斩钉截铁。 其实他大哥出来讲一句话。我蒋万安愿意验 DNA， 对， 对不对？ 主动表示， 主动讲嘛，主动表示嘛， 嗯，对， 看你们蒋家谁愿意出来嘛，嗯嗯，大概这才是开大门走大路嘛，嗯，所以你看哦，他现在为那敏感问题和闪躲， 对， 你看他前两天要叫他签那个不投降声明书，嗯，他说何必签？他说哦，签的是，他说哦，反正哈，哦。中共来，我们都会不抵抗了，嗯，我觉得他今天连这个都不敢签，嗯。难怪连曹新成都公开说我支持陈时中嘛，嗯，曹新成他没有党没有派啊，嗯，曹新成说出来支持陈时中是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陈时中是敢，他不但有签不投降，嗯，而他会以他的市长的身份对抗中国， 是 他不会在中国面前卑躬屈膝，嗯，可是你讲完你不敢，嗯，我觉得这点就变成照妖镜，嗯，现在是连黄珊珊都签哦，嗯，所以你讲完你不敢是在蒋家的血统上你闪躲，你在这个不抵抗不投降声明书你也闪躲，嗯，你什么事情都在闪躲，所以我觉得就看得出他这个人是一个没有肩膀没有勇气的一个人，完全是 蒋万安不姓蒋哦，不是哦，而是说你很可能不姓蒋， 对， 所以你要去证明， 对， 哦，结果也不敢证明啊， 所以他自己他都没有把握嘛，嗯，如果你有把握，你就这个攸关你未来还要如果要选总统，嗯，这件事你会一直跟着你到选总统， 是，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这种勇气，没有 希望阿麦做总统还得了，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连他表示他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嗯，如果有十足的把握早就做了嘛， 是几天， 嗯，我要补充的是说其实蒋家本来就没有要让这一条输出的路线回到蒋家了，嗯，所以他们当初要改成姓蒋的时候其实蒋方自己的话讲的蛮难听的，嗯，那所以如果今天蒋孝严蒋万安这一支输出的要验 DNA， 其实蒋家的人没有要给他们去没有要给他们东西验呐，哈。 可是对不起， 你只要主动表示。 那个第一个他没有主动表示，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孤家当时是用偷的啊，嗯，就设计嘛，就喝茶的时候把茶杯拿来，然后就验出来 了。好，嗯，这是我刚刚讲到说，哎，蒋家人对于他们家这一支输出的态度。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蒋家呢。对蒋万安来说，他一定被教育成说，对他的认知，他就是蒋经国的孙子啊，因为他爸爸一定会这样告诉他。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跟蒋万安的姐姐们是同学，所以他们家其实很少谈到身世的问题，但是不断的。他们的认知就是对他们其实就是蒋家庶出的这一支，所以他们是深信不疑的。嗯，好，那现在要求蒋万安说应该要对自己的血统去做一个验证，因为他的确时不时的拿出他阿公来作为他吸选票的一个证据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蒋万安来说，他一定不愿意。为什么他不愿意？是因为现在他 他们家给人的印象就是，对，他们家就是蒋家的庶出的这一支，而且呢，因为蒋家没有要让他们回去，所以他们是可怜的被打压的蒋家流落在外的孩子。所以他这样子的话，其实获得了正统，又获得了同情，他有双重的利益，所以他当然不要理你蔡玉珍啊，蔡玉珍叫他一开什么玩笑，他靠着这个东西模模糊糊的，我自己有没有确认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大家都觉得我是啊，所以我当然拿我阿公出来卖，他怎么卖他阿公，除了我刚刚讲那个旗子之外，他说我的名字是金国先生取的，有没有拿阿公出来卖，有， 有， 他有没有说我会学习金国先生勤政爱民的精神为国家贡献，有没有？ 有。 所以他真的拿蒋经国出来卖。 对。 好，那你要蒋经国的光环，可是你却又不肯来证实说，我跟你讲，我是百分之百确认蒋经国的孙子，就表示你好的要，坏的不要，你可能也担心会不会一验之后发现，哇，糟糕了，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合，所以摆明了。他这件事情就是只是为了选举利益。嗯，那因为他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曾经讲过中正纪念堂，哎呀，或许可以把他抓摇身一变变成台湾建设纪念馆。结果呢，哎，当时大家觉得说，哦，你蒋万安愿意碰触这个问题哦，尽管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很不满意， 绿的觉得不够，蓝的是不同意的。 对，结果呢，后来结果深蓝大爆炸。嗯，深蓝怎么大爆炸？张亚中就说。这是你自己的个人的意见啊，他如果转型或更名等于没收许多人的美好时光，好，所以现在变成民间团体想要办一个中正纪念堂的讨论，哎，转型该怎么办，他当然不要参加，他才不要得罪这些深蓝票，因为深蓝会大爆炸，他认为我只要紧紧的拥有这些深蓝的选票，我就高枕无忧，可以当台北市长啦、啊，所以我干嘛要出席？ 我觉得蒋万安以后哈，出去外面餐厅吃饭，他一定会自己带筷子、带杯子、带碗， 因为口水不敢不敢外流， 对他担心口水被他拿去跟蒋家一比对，哇，就完蛋了。嗯，所以他以后要自备碗筷。 他上厕所怎么办啊？上厕所 自己带尿那个，自己带回 用塑胶 袋装起来啊！哎，北韩的那个金正恩出国访问，他的所有排泄物都要打包回平壤。 拜托，他不用去剪头发啊，他不用去剪头发， 叫他老婆帮他剪啊。以后可能就这样啦，他自己剪，他可能随身带个尿袋啊，随时可以啊，可以就不用上厕所了。所以我哎，这个真的有可能哦。我觉得那个 DNA，、他现在会担心别人会不会收集他的 DNA， 然后去跟蒋家比对。 范老师。这个早就有了， 对啊， 对，这个我就我的了解早就有了，早就有人其实因为哈、蒋经国的第四代第三代，这个对整个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对，所以呢其实我这两天也问过一些外交系统的人，当然虽然张孝炎当这个外交部长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他被王小婵形容说他那个叫断交部不是外交部啦，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是其实当外交部当时他在的时候有很多人哦，有很多人就怀疑哦，那怀疑说他这一连串的设计就并不是事实，所以他会不会怕到说啊，现在为了蒋万安选举，所以呢，我在外面公共场合，我也不要留下任何会被验 DNA 的东西，或是说我不敢去剪头发。就我的了解，美方早就有掌握非常明确的消息，他不是，所以照正常的情况。我如果学长我说你不姓郑，齁、你姓王，你叫王鸿仪，那你会不会告我？你应该告我啊， 我就跟你讲， 我会骂对方王八蛋。 对，那我觉得你应该告我，或是说我现在讲你是郭万安嘛， 对不对？然后你应该告我啊，然后我跟你说你老爸这个21年前的这个女主角是谁，齁、真正女主角是谁，然后呢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如果这本书当年啊齁、当年不要讲说这个因为选举的关系，这些形容词哈、对张孝炎当时的张孝炎所用的这些词哈、这些什么这个 这个官商勾结啦，哈，然后呢 DNA 就是他根本都没有验明正身啊，什么就找一堆死无对证的人，嗯，就汪小禅把他整个的骗局嗯都讲得很清楚，哦，那如果我们就告诉你说你这一路都是骗局，嗯，在催眠自己是蒋家人，嗯，那你应该告啊，嗯，你应该告说这个你们这些，因为现在只有另外深蓝或者支持蓝营的人说，你看你们这些人现在叫水肥大队，嗯，接着说我们是水肥大队，然后呢这个被就是一路又抹黄抹黑， 水 就是往他身上泼粪，啊，哦，对，所以呢他的意思说你们这些都叫水肥大队， 泼脏水， 所以你们在选举的时候才不择手段，嗯，其实不是，嗯，我们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一路走来的谎言，嗯，他们在催眠自己的时候大家要清醒，嗯，因为我是用 那所以现在蒋孝严是要栽培他以后选总统啊， 是啊没错啊，这个是黄美伦一路走来的维持，当年22年前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婚姻，哦，然后为什么要塞给这个王小禅，嗯，然后画下句点，会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前途，其实他的企图心一直都很大，这个是当年齁蒋方质疑在反驳他要这个认祖归宗的时候，那时候呢蒋孝严在二十年前还宣布要参选台北市长，嗯哼，他就是认为说我就是蒋家的正统，嗯哼，齁我就是蒋家人， 他后来是跟谁出选， 当时其实应该就是20年就是马英九差不多的，那个是 他一定输给马英九， 对，因为那时候党内是马英九嘛，好，嗯，那不管怎样哈，就是说你会从种种的事迹、种种的现象看得出来说，他一路走来都是用所谓的蒋家人的这个事情，嗯，然后呢，在创造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商利益，嗯，包括这书上也写得很清楚，每一次选举的募款、辅选经费，嗯，你怎么弄丢的？那这些东西其实他在书上都写得很清楚，啊，然后也都提出了质疑。 总共丢了多少钱啊？ 好几亿，那时候光他说一个云林辅选就好几亿，嗯，哦，那包括后来的这个，你知道，因为他在李前总统身边，哦嗯，所以呢，那时候是总统府秘书长有国策顾问的安排，哦嗯，然后呢有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哦，这些呢都是身为总统府秘书长跟党秘书长的这个双重身份， 是 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国民党时代的口口利益。 啊，他这样讲太太啊，好，哦，嗯，王小禅这样写啊，他太太有什么回应吗？ 我觉得黄美伦忍气吞声，为了要让自己接下来有机会成为这个蒋万安市长妈，然后接下来成为这个蒋万安总统妈，嗯，我觉得这一切其实他都可以忍受下来，哦，因为当年就为了要让张孝炎有机会继续在政坛上，嗯，继续能够活跃，啊，所以呢金华饭店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嗯，其实他也就吞了，哦，而且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在五个女主角里头，哎，就只有赖给王小禅他才可以安然脱身，哦，可是我是要告诉大家，哦，真相清楚了， 那五个女主角跟他有没有其实也有牵扯，哎， 对，都有牵扯，因为他不是只会约王小禅去庆祝美国国庆，哦，他约很多人，哇， 约法国的， 天哪，家伙， 国庆，哇， 他家里可能有各国国旗啊。